东立独家授权，陈某亲自绘图，香港人气漫画改编手机游戏《火凤燎原》首度突破200,000人下载，即上 Google Play 及 App Store 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新手玩家免费送你 B 级无障卡。 我觉得系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白旗 嘅。原来水镜卡系咁样用嘅，早知就唔使练咁耐啦。 都要有 S 卡啦，点解冇呢个无名军师嘅？ 立即下载《火凤燎原》手机版， 全新 4.1 版本，新增好友合击技，已经登场。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咁我哋繼續講下習近平啊， 歐洲之旅， 歐洲之旅啦。咁喺個中法建交50周年紀念大會上面，佢就講好多廢話啦，又話啲咩實現中國夢啊，話為世界帶來一啲機遇，就唔係威脅，係和平，就唔係動盪。是進步就不是倒退啦，咁然之後跟住就講嗰啲沉睡嘅獅子，我哋頭先講啊，嗰段説話咧，獅子嗰段説話咧，即係點解話好多問題咧？首先就係、是、除咗你話拿破崙有冇講過之外咧，就算你當佢有啦 ，OK，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解讀一下嗱，我再重複一下拿破崙講嗰啲咩先？拿破崙話啊嘛，佢話中國喺頭沉睡嘅獅子。當呢頭睡獅醒來嘅時候咧，世界就會為之發抖噶嘛。 嗯， 咁即係話100年前，如果真係拿破崙有講過，佢好叻喎，佢預示咗呢隻嘢，佢講出嚟嘅目的係咩先？佢係提醒大家唔好撚俾佢醒啊！佢醒咗之後會咬人噶嘛。 係啦，咁你點會嚟噶？ 係咪先？點會 quote 一段咁嘅嘢嘅咧？然之後你加落去嗰段又好可笑噶嘛？你話只而家只獅子醒咗啦，但係我哋係一隻好和平可親文明嘅獅子，你真係冇人會，即係你點講呢個兜唔到講唔通，係一個爛 gag 嚟。如果你當係一個棟篤笑，你真係一個爛 gag 嚟喎，完全唔合格㗎嘛，係咪先？即係呢個係一個問題嚟㗎嘛。即係我好明白佢有個心態，即係我諗習近平都。我諗即係嗱，你仲記得鄧小平有講過啦，即係鄧小平有講過就係話喺經濟改革嗰個年代，中國究竟要抱咗個咩態度呢？一個韜光養晦嘅態度嘛。 嗯。 即係因為我哋已經傷咗成8年啦 ，OK。 嗯。 依家就係、是、即係大家要收斂少少 ，OK。咁然之後就密密去耕耘啦，咁等等啦。咁我經過30年，即係佢覺得而家真係，即係而家呢10年8年都係講緊中國要崛起啊。OK， 咁所以佢又好想行出去話俾人哋聽，我哋而家真係好撚強大啊嘛，係咪先？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你用翻個獅子，咁你點咧？即係你話俾人哋聽，我好撚強大啦，而家我又醒撚咗啦。但係你行出去嗰個格局係俾人哋覺得你係，即係你 remind 翻人哋喂。我將會咬你 是的，唔係唔係，我知 獅子嚟噶嘛， 佢係其實想叫人買匯豐， 係啊，嚇，係嘛， 想買獅子銀行 嚇， 我哋會大搞噶啦，獅子銀行放心啦， 係， 佢唔， 即係你諗下，你去到動物園 ，OK， 如果有隻獅子嚇，莫係你。冇個籠韞住佢嘅 ，OK， 譬如嗰啲咩長籠嗰啲咧，好興噶，係咪先？ 個籠韞住個人噶嘛？ 你爸爸帶你落去，你架車入邊，你爸爸帶你落車， 黐線， 唔怕嘅。呢只獅子好撚和平，我真噶，好撚文明嘅，係咪先？你點會答？阿頭先遲啲問我第一個反應係最好嘅，嗰個第一個反應就黐線嘅，係咪先？係咪先？佢始終都咬人噶嘛，爸，係咪先？ 心 獸始終都係禽獸， 係咯？你一日係禽獸，你永遠都係禽獸嚟噶嘛？咁所以呢個係即係個問題咯。 同埋我都有個問題， 嚇撚死人真係高呢段嘢真係。 一百年前咪拿破崙咪死咗噶啦咩？ 一百年前拿破崙，哦唔係我講嘅啫，一百年前。 係唔好意思 嚇，百零年到啦， 百零二百 啦，百零二百到啦。OK， 一係咯係咯，即係呢個就我講 嚟嘅應該。 唔係佢講，唔係佢講嗰段嘢應該唔係拿破崙講喎。是拿破崙二世讲的，如果我记得唔系，即系以前如果系，我记得读文初嗰啲历史咧，即系文初啲，譬如 系咯，唔系拿破崙， 因为文初嘅时候呢段说话喺中国就好流行嘅， 系 我就记得嗰个应该系拿破崙二世嚟嘅，就唔系拿破崙讲， 系咪？ 唔系，但系佢今次佢嗱唔系我错啊， 系 今次佢嗰段说话佢就真系讲系拿破崙讲， 佢咪睇咗《动物农庄》就 Animal Farm 嗰个 Napoleon 啊， 唔系佢分唔到拿破崙同拿破崙二世啊，哦、即系系 三世、啊、 半桶水咁样啊，即系系咁样嘅咋，大佬。 唔系，佢话佢对法。青少年時對法國文化有濃厚興趣喎，係 嘛？ 係啊， 飲紅酒有濃厚興趣啊，紅酒有濃厚興趣啊， 唔係喎，佢話睇好多嘢喎，又曼德斯鳩啊、伏爾泰啊，哇！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佢又講嗰啲曼德斯鳩嗰啲，係啊， 咪就睇得完唔俾其他人睇咯。 唉，所以即係係好撚怪啊！咁啊我記得就喺德國喺瑞士嘅時候咧，即係佢當阿習近平訪問德國啦。咁跟住然之後就因為正值又係啱啱呢段時間咧，就另一位中國嘅名人啦，絕對係名人嚟嘅。咁佢就喺柏林咧就有一個藝術嘅展覽啦，佢作品展覽啦。咁嗰位仁兄咧就係、艾薇薇。 哦。 咁但係艾薇薇咧就去唔到個展覽嗰、那個即係開幕，就佢就親身出席唔到嘅，因為我諗係個簽證問題啦。咁、所以咧就德國嗰邊咧就都有啲傳媒咧就幫佢做咗啲訪問啦，視像嘅訪問嚟。咁呢個都好大對比嘅啫。德國人其實今次都唔係好俾面習近平，即係就反而就嘥咗好大嘅篇幅，即係成個特輯咁樣咧。就訪問艾薇薇嘅，咁啊問咗好多問題啦，關於 咁計啦， 係咁譬如話即係習近平有講乜嘢叫中國夢，咁然之後跟住就德國嗰邊嘅傳媒亦都問啊艾薇薇咧，佢就話你對中國夢如何理解啦？啊咁啊習啊艾薇薇就講得好好啊，佢就話中國夢對於即係佢嚟講咧，就意味住咧係如何去創造一個保護基本權利嘅社會。咁啊，其中咧、人人咧都要有安全感。佢話只有享有言論自由嘅人咧，先至可以為個社會咧承擔起責任。佢話中國咧就冇參與公共事務嘅傳統。佢話每一個人咧都係隱藏住自己嘅觀點嘅。佢話不願意咧去成為一個受害者。咁佢話我哋已經咧睇到咧有一代人咧正係因為咗咧想開口而說話而被毀掉前程嘅。咁呢個咧就即係。艾薇薇嘅解讀啦， 係啱啊，好。 但係佢呢段嘢係大陸睇唔到噶嘛， 睇唔到㗎。 哦，咁都好啲。 咁如果睇到我就唔使北上頻道讀出嚟啦，係咪先？即係我都係想啲內地嘅朋友即係同佢分享一下啦。 但係佢呢個訪問會唔會上網揾唔揾到？ 揾到㗎，揾到㗎。我而家都係上網揾翻仲係一個中譯本嘅， 係 因為。我唔識聽德文㗎嘛大佬。咁嗰日嗰個其實都有英文字幕嘅，我喺呢、這個即係我喺瑞士睇嘅時候。咁然之後仲有問咗好多問題嘅，佢係目前嘅即係譬如話目前問阿艾薇薇，目前好多中國人呢都已經離開咗佢嘅國家喎。咁佢話即係咁樣係意味住乜嘢呢？即係好多移民咗去第二度。咁艾薇薇就話啦，佢話意味住一啲就係冇咗信任囉，佢話冇人願意為未來投資啦，佢話呢個社會冇一個冇繼承一啲即係歷史嘅東西啦，咁佢亦都冇土地啦，冇財產啦，冇錢啦，咁古老嘅村莊亦都唔係你嘅，佢話你家人生活嘅街道亦都唔係你嘅，佢話每個人都即係喺嗰度呢跑嚟跑去，又冇倫理嘅關係，又冇人喺旁邊會同你講嘢，又冇人去共享信息，佢話你唔知道你住嘅房子係到底屬於邊個嘅，亦都所有嘅呢一切呢都係一個秘密，佢話呢個呢就係一個冇信任感嘅社會，亦都冇值得維護嘅共同價值觀， 然後呢仲係呢喺一個呢合法性上永遠都面臨挑戰嘅政府，咁佢話呢佢唔信任原本應該服務於佢嘅人，人民亦都無法向佢表態，咁佢話呢個就係而家嘅中國囉。 你啲太唔啱啦，咁樣唱衰我哋做囉。 講真話 有咩資格呀、啊、你都唔交税，你都逃税呀。 唔係交咗啦咩？ 逃呀係咩？ 冇交到㗎，佢好似都。 唔係啲人抌錢入去俾佢交㗎嘛。佢問人借㗎嘛。 喂人哋抌錢唔 到。佢找即係借錢嗰 part 佢找數㗎嘛。 係。 但係佢有冇交，好似唔收㗎嘛。 嗱佢都有想有少少嘢係類似可以回應啊頭先阿馮總咁樣嘅，即係個記者都問佢，你覺唔覺得自己咁樣嘅行為好極端啊？ 反國家 咁啊，咁啊，艾薇薇就咁講，佢一個脆弱嘅個體，又點能夠講係極端呢？即係話佢自己好脆弱嘅一個個體。佢話當我自己問邊個打我個頭嘅時候，咁你話呢個係咪好極端先？佢話當我自己問我點解會被關起嚟又被釋放，咁呢個係咪又好極端先？佢話當我嘅朋友，有一啲比我更加唔激進啊嘅人，想話想幫助下呢個社會，出返啲力，出返啲聲，又俾人關起嚟，咁呢個係咪又更加極端呢？即係調返轉問。咁如果我擺出一副對呢啲事情視而不見咁嘅樣子，佢話難道咁樣又唔係更加極端嗎？咁佢話或者當我擺出一副認為呢個社會非常偉大咁嘅樣子，或者呢個國家非常之強大咁嘅樣，佢話仲唔允許有其他嘅意見，咁然之後你認為咁樣係咪仲算係即係仲更加極端呢？咁佢話當你見死不救嘅時候，咁你呢啲先係叫做極端囉，即係佢就咁樣答囉。 但呢啲呢說話呢喺即係傳返去國內㗎啦， 即係咩話， 即係呢啲咁硬，佢硬講呢啲嘢咧，就傳翻國內嘅，即係用嗰啲軟性啲，都係繼續唔係用文化抗共係比較好啲嘅。 哦，點解咁講咧？ 嚇嚇係點樣講咧？因為佢咧就好似話，我記得段新聞幾得意，好似話佢會拍一段即係短片咁樣嘅。 嗯， 係啦。跟住咧，點解值得講咧？就是、因為其中一個粗刀咧就係杜可風， 係咩？ 係、 哦、 啊， 係、哦、 啦。咁、 哦、 咧、 okay、 就呢段好似叫 Sandstorm 啊，沙風暴。呢段片咧，咁好似話就而家籌備緊，即係上網籌集緊一啲後期製作費。 係。 咁就好，我唔知籌成點啦。基本上，咁如果搞掂咗，就咁大家睇下究竟佢裏面有啲咩信息咯。 嗯。 應該都係有啲隱喻喺裏邊。 嗯。咁佢就話最後都有講嘅，佢就話佢希望咧有一日見到中國有選舉啦。咁佢話亦都希望如果當佢見到有選舉嘅時候咧，就中國共產黨會參選啦。咁佢話亦都好希望咧，如果佢參選咧，佢就好希望共產黨咧係會贏嘅。咁佢話如果佢哋真係經過選舉啊，即、就、係、是、洗禮而走出嚟咧，係比較即係會好啲，佢都會祝賀佢哋。又或者咧，佢甚至咧會加入共產黨咧，幫佢做嘢嘅。 嗱，呢啲 呢個比較軟性啲啊，個 下。唔係呢啲無知咯，黐線。喂，中國主席選出嚟㗎，投票㗎， 好嘢喎，文總。 係最緊要係 係咯， 係啊。 啊，開始識撈咯，真係。 投票係有咩嗰啲叫啊？而家教主講嗰個咩咧？即係等額選係等額選舉嚟㗎嘛？係 咩？ 係即係嗱，而家選一個。 即系同咁算噶咯， 即系唔系零，唔系零同系音点。嗱，你又都唔明零同系音点， 系 主席系选出嚟嘅。 系 你见到有一次访问啊嘛，有人问阿温家宝啊嘛，问佢话即系点解你继续想做 个 主席啊嘛？佢话唔系我自己想做噶，系人民选 我 出嚟噶嘛。 系啊， 未明 系我哋逼佢做噶，佢讲 系啊， 系啊，好惨噶。 咁咪逼佢啊？唔系 想逼佢咩啊？系逼佢做系你就唔得， 逼佢 你逼佢做就得。 系咯， 系啊，呢个系好中国特色嘅民主选举嚟嘅， 辛苦啫。 哦，咁样， 再都几有趣嘅。 系啊， 呢个欧洲之旅。 系咁啊，转下话题啦。 好啊， 咁啊，睇下系咯， 讲下茂名啊。 哇，呢单嘢真系， 呢单嘢又要讲下啦。 即系吓，我想话，杰斯你讲得呢，即系呢急踏入咧，2014年都即系 keep 住有嘢发生。 系啊，根本成个流年都唔好。 完全咪即系俾阿杰斯回回气啦。即系嗱呢啲嘢，但系大家留意翻，你咪话上集啊 ，YouTube 咪顶咗你两个节目嘅。其实你走呢个礼拜，金融界同内地有关都真系发生好多事。 你例如咧， 好多好多事啦，即係譬如先嚟中信大富啦，跟住招商局啦，跟住最新鮮滾熱辣就係當日港交所嗰單嘢啦， 係啊， 即係 哇，我三單都唔知道， 三單都係 即 係 要抄翻啲新聞嚟睇啊， 都係驚天動地， 呢個禮拜都背啊， 係啊，咪講翻茂榮單嘢啦， 整個唔係，不過我諗整個流年都係唔好啊，真係 係咩？ 啊、 好 多事啊！ 好， 系啊，嗱，再之前 中國好，中國好， 馬化騰又好，馬雲又好， 馬航都好嘛， 馬英九又好， 馬航好唔好先？ 馬年又好 ，OK， 得嘅，講翻啦 ，OK， 馬撚咁好啦，OK， 唔係茂名呢單，茂名呢單嘢啦，反而係內地就基本上冇報道過嘅。 哦、有報道， 佢其實想知內 打砸搶， 當然有啦， 報道啊嘛， 係啊，嗱，即係。唔係你講住先，你講住先。 咁但係香港呢邊咧，其實 都唔多喎、啊。你問我 都唔多， 都唔多嘅呢單嘢係 咩？ 係啊，奇怪怪㗎，係啊，仲要 又唔奇怪嘅。香港人點會嚟？唔 係，仲要去到係話，即係以我哋睇翻，即係收到嘅微博嘅資料啦。咁、其實一路都搞緊㗎嘛。係，但係香港呢邊奇怪怪嘅就係話，即係去到禮拜個事件發生咗兩日之後嘅咧，就已經差唔多平息曬。 係咯， 係啊，即係啲消息係錯誤得好緊要嘅。聽翻翻嚟嘅 事，唔係咁每一次嗱，講真啦，每一次發生呢啲咁嘅事件，根本就冇人會 get 得到入邊發生咩事，除非你喺入邊嘅啫。OK， 咁我因為我又啱啱翻嚟啦，其實我稍後可以補下啲料嘅，咁但係要揾翻我哋啲茂名嘅朋友啦，因為其實喺東莞亦嘢咁講，其實如果喺東莞生活咧，就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嚟自茂名嘅朋友嘅。咁啊因為其實好多茂名嘅 使乜簡單你解釋下茂名呢、這個 茂名咪大約茂型都係廣東省 係啦，即係佢會唔會出名 其實同我哋同埋一個省㗎嘛，咁茂名最出名咪又係荔枝香蕉嗰啲囉，都係嗰啲嘢嚟㗎咋，咁啊有啲水產咁樣囉、因為佢靠 水 沿海㗎嘛，因為佢靠陽江嗰邊㗎嘛， 但係化工廠喎、 化工廠佢都出名㗎 系啦，佢一边起个化工厂，跟住攞啲化工厂生产完啲原料就攞嚟 有几期 嗱，又要讲翻推介翻， 你呢个食物链嚟噶 系啦，推介翻唔知几集之前讲呢个水银刀鱼， 你知唔知茂名系有个另外一个花朵噶 系咩咧？ 南方油城咯，即系南方呢边嘅油城嚟噶，因为咧钻石化其实系。 哦， 唔係佢有油啊，但係因為佢做啊，即係石油啊嘅 提煉 化工啊、提煉啊嗰啲嘢咧，其實譬如你茂名石化廠咧幾十年㗎啦，喺茂名， 哇，仲未爆 啊， 仲未爆， 啊咁啊唔知啊，爆咗你又唔知啫，可能， 唔係咯， 咁我講真，我冇去過茂名， 係 即係因為冇乜機會去嗰邊嘅，咁但係就茂名嘅朋友我就識唔少咯，咁所以就稍微可以補足下啲料嘅，但係如果你話外人嘅講真，你真係即係睇你信邊邊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阿爺又會冚住啲嘢唔講。 系 ，OK， 有啲人你覺得佢好似講緊真話俾你聽，嗰啲咧又爆到好盡嘅，即係兩邊你有陣時睇得多啲新聞就， 你唔知邊 拉少少 balance 啦 ，OK， 咁但係就，但係我諗即係但係有啲嘢我諗你就避唔到，譬如話我哋嗱我翻嚟都睇翻啲 YouTube 啊， 係咯， 好多人放啲 死傷 啊，有相啊。咁啊通常啲相阿爺就會話啲人造假嘅 PS 嘅 ，OK 又唔知攞邊度啲相嘅咁樣。咁但係你真係見到有死人先啦、 啊， 或者 YouTube 係好清楚，你真係如果你上 YouTube 你揾翻嗰集片， 倒地㗎喎，流曬血㗎喎、 流曬血，有槍聲啦， 係咯 ，OK 有裝甲車啦，我見到 嗰啲係公安嘅血， 咁六四都冇死過人嘅， 好嘢啦，今日好彩又話瞓咗喺度兜一兜真係。系咯，咁所以即系你自己去推断咯，但系见到嘅嘢就同官方讲嘅就有啲唔系太过相似。 其实咧系香港呢边系好麻木嘅，即系对啲新闻咧，我讲个新闻界对呢样冇麻木，好麻木。通常咧，因为其实我觉得啲记者都唔知点报道。嗱，好典型嘅，其實 你又入唔到去， 係啦，對上係啦，對上機，你咪食翻啲官方報道俾你話咩？有單事件咯， 係咯， 咁做 有騷亂咯， 有騷亂咯， 跟住鎮壓咯， 係啦，咁然後有啲嘅咁樣嘅， 有啲不滿咯， 有啲嘅嗰啲 搞事啊， 係啦，不良嘅市民喺度搞事咯， 打砸搶咯， 係啦，就喺度搶咯， 一小撮人就喺度搞事啦，有外國勢力，有外 係喎，有啊， 係啊， 有冇啲咩毒啊嗰啲咁樣啊？ 咩毒 啊？ 咩疆毒啊？港毒啊？ 嗱，今次唔使啦。嗱，今次就其實就 未去到嗰啲。 民，跟住呢件事就係典型，又係民生同政治相關啦。嗱，即係如果大家聽呢個琴日嘅 京城茶館啦，你哋咪講少少話關，即係你哋都楞到去嗰個油公司嘅問題嘅，咁咪楞到好深遠啦。其實有啲嘢可以再補充嘅，就係、是、咧、三大龍頭啦，其實即係又係好多新聞，即係如果你留意金融界嘅話咧， 講嚟聽下。 譬如話中石油之前中石化啦，之前就整一個民營資本可以參加嘛，呢單嘢已經係即係好奇怪， 呢個都整一段時間， 好奇怪。 叫民營資本可以參加， 即係簡單嚟講咧，嗱中石化 可唔可以講翻中文？ 大家嗱，即係你如果正常理解就即係知道中國有內地有三個石油嘅龍頭大龍頭啦、啊、，OK， 中石化主要係啦、啊、搞啲下游嘢啦咁樣，咁咧就即係簡單啲講油站啦 ，OK， 係， 咁而家就係噶啦，嗱，此份你一個普通市民嚟噶嘛，係 啊， 咁嗱我搞油站，你覺得喂我哋即係國企咪玩曬嘅？ 你而家放即係而家放、 你可以加入一齊玩 哦即係好似呢、這個呢、這個麥當勞 開放大電波 哦 係啦 即係 franchise 冇錯啦 哦 呢單嘢 即係賣個名俾你 係啦 你咧就要加盟費咁咧就啲油就喺佢度買或者你喺邊度買翻嚟 好多 或者你喺地溝又提煉出嚟啦 係總之就俾你玩埋一份啦咁呢個已經係好搞笑啦呢單嘢咁近啲就係中海油個業績啦又係離奇地差啦咁當然咁當然唔係話啲所有嘢都相關嘅，咁但係石油嘅即其實都係好公開秘密㗎啦，就係、是、油行業方面咧，即係實在係太多嘢發生緊啦。咁、呢個都講到明 白。唔係好多人就叫呢單嘢做 PX 事件。 係但係反而我就想知一樣嘢啦。 PX 可以再可以講下嘅，京城有講過，咁都可以講多次。咁我哋都係識啲唔識啲啦 ，OK， 咁全名叫做 paraxylene 啦，咁係一啲即係專有名詞嚟嘅，咁 paraxylene 其實就通常就係、是、即係當你由石油去做塑料嘅時候咧，中間就要需要 PX 咧。係去即係加入去，然之後跟住，然之後可以做一啲塑料出嚟咁。特別就特別係做一啲某一啲特定嘅塑料啦，例如即係 食得嘅 PET 唔係食得啲 PET 啊或者 PTA 啊嗰啲咁嘅塑料。譬如 PET 咧，你大部你好多時會喺啲你而家譬如話慈山，你而家著緊啲 T 恤咧，你就可能會揾得到呢啲咁嘅 material 嘅，因為正常嚟講一件 T 恤咧就通常都係會用。cotton 做噶嘛，咁你譬如話純棉嘅 T-shirt 咧就好多啦，咁但係因為即係 洗得多會霉嘅， 但係同埋你因為你大量用棉花咁，即係都會即係棉花都會有用完嘅一日㗎嘛，或者即係你會 都要 大量要栽種棉花，所以就。T-shirt 有另外一個做法，就係話你即係除咗用幾個，即係你可能用可以用少啲 cotton， 咁你就多啲用一啲 polyester 啦。 係 polyester 中文我都唔知叫咩啦。咁你所以有時你見到啲衫就會寫住，譬如話30% polyester， 跟住70% 嘅 cotton 咁樣，咁樣噶嘛。咁嗰啲 polyester 入面其實就有呢啲咁嘅 PX 嘅成分啦。咁 PX 點解啲人會令到佢好驚咧？就因為即係基本上 PX 是一種有毒嘅物質啦，亦都可以致癌啦。咁佢係會揮發嘅，即係譬如話你可以透過呼吸啊，或者透過你嘅皮膚啊，咁咧就可以吸入呢啲 PX 嘅。咁所以有陣時你見到咧，你見到譬如話點解有陣時我自己唔係太過鼓勵啲人喺淘寶上面買衫著咧，就因為嗰啲衫雖然話好平，但係你。究竟嗰啲衫入面嗰個成分係點樣？你冇嗰個保障㗎嘛？點解你要有時話你令我貴啲，你要買返一啲品牌呢？雖然話嗰啲品牌都係 made in China， 但佢有個 QC 嘅程序呢，佢就可以管得到㗎嘛。咁、你如果你即係譬如近年其實有時間唔中你都會發生見到有啲新聞就係話見到有啲衫呢係唔著得㗎嘛，大佬好平嗰啲呢，即係又會有致癌物質。咁其中一種致癌物質就係 PX 咯。咁、而點解嗰啲人就嘈？點解要開廠？講咧，其實點解要做 PX 咧？係因為中國咧係差唔多喺而家目前嚟講喺地球上咧係極度係對 PX 個需求係最大嘅。因為 PX 喺好多塑料嘅產品裏面，你都要需要用到 PX。咁你中國係一個世界工廠，好自然地就需要好多 PX 啦。咁嗰啲呢啲咁嘅 PX 料咧，其實你係可以咁有兩個方法。第一方法就係喺中國你建大量嘅工廠去做去生產 PX 料咯。第二個方法咧就係入口咯。咁入口就會，但係入口就會有另一個問題啦。入口咧其實就喺你可以喺鄰近有啲國家其實可以揾到嘅，即係譬如話日本啦、南韓啦。 新加坡啦。咁你話喂點解呢啲地方又可以有 PX 廠啊咁樣？咁呢個好簡單啫，因為人哋嗰個政府相對真係文明啲啦， 有監管啦， 有民選啦，有監管啦，係咪？咁然之後人哋個再簡單啲講就係人哋個政府啲人信得過嘛， 但 係你個政府啲人係信唔過嘛？ 我又幫下你喎。但是日本嗰個核電廠而家都漏緊嘢出嚟啦。 嚇、啊，咁人哋 人哋嗰個都好 都有監，唔係啊，意外可以發生。 但意外完之後， 咁、 啊、 但 係 善後嗰、那個、哦、OK OK， 咁你可以咁樣搏嘅嚇，都得。咁但係終歸人哋都係覺得個日即係日本人係信得過啲啦。咁但係咁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咩呢，就係話入口呢，因為入口 PX 呢其實呢就會有兩個問題，就係、是、因為 PX 其實係。呢幾年都漲價漲得好犀利 嘅，即係因為石油， 所以你其實賣出去係著數好多嘅。譬如話呢幾年都漲幅差唔多每一年十幾二十個 percent 咁樣漲，咁、但係個成本其實就唔即係相對唔係話太高啊。咁、所以個嗱、第一就係、是、一門幾有利潤嘅生意嚟嘅。OK， 咁所以咧即係啲你當啲中石化或者頭先即係阿馮總講嗰啲中石油啊等等，你當佢一個國營咁樣，其實佢一個佢都有一個主導嘅 trend， 就係佢希望係盡量可以喺中國即係可以 set up 多啲呢啲咁嘅 PX 廠，因為除咗自用之外咧，你係可以出口噶嘛，出口可以係一門生意可以賺到錢，同埋就係話你入口咧，仲有一個問題就係話因為呢啲係危險料嚟嘅， 係 咁所以譬如話個運輸成本會高啦，同埋咧就是、每一次嗰、那個你其實不能太過大量去做採購啊，因為你如果你譬如你落張好大嘅 order 咧， 係啊， 人哋都未必交到貨俾你嘅，因為嗰個運送咧，因為 PX 個運輸嗱運送係其中一樣嘢，大家係即係譬如茂名嘅老百姓係最擔心嘅，就因為。首先就係佢又唔可以暴曬陽光嘅 ，OK， 唔可以太過熱嘅，同埋咧就係、是、啲運送嘅車咧隨時會爆炸嘅，係一個極度危險嘅嘢嚟嘅。 係 咁，所以咧就即係就算你話採購咧，根本亦都未必會滿足到而家中國需要嗰個需求，因為而家講緊係好誇張嘅，一年可能去到成幾千萬噸嘅。係咁所以。所以咪點解要不斷揾地方去要起要 build up 呢啲廠啦？咁你之前譬如話試過有好多地方都 jack 啦，話亦都話嗰個反彈好大啦。譬如話昆明啊，或者試過廈門啊，試過寧波啊，四川啊，有好多地方都試過都係唔得。咁你譬如話廈門嗰次後尾就最後就去咗福州嘅，我記得。咁同埋上海都有呢啲咁嘅 PX 廠，因為上海就因為已經起落咗好耐啊。咁以前嗰啲人就因為未 反抗唔到啦， 冇咁嘅未有咁嘅常識啊，咁所以亦都即係因為其實今時今日就啲人都唔需要理你係咪 PX 啊，你話而家係講緊而家差唔多 係 同石化有關嘅嘢，同化工有關嘅嘢就已經即係今時今日就已經會 jack 你，因為即係民間成日都講一樣嘢，就話呢個政府每一個政府都老土啊嘛，你成日都係先建設後治污嘅。即係你鑊鑊都係起咗喺度先。 治污係英文啊？ 治污係中文嚟嘅。 哦、sorry， 治理污染。 哦、 OK， 我以為自己呢個管理。哦、 okay， 你點可能聽到治污係一個英文嚟嘅？頂盡都係法文啦、 啊。治污， 治污， 治污都係法文嚟㗎。 係，sorry 先。 係，你點會聽係英文？ 不過寧波單其實佢都搞幾大單嘅。咁點解提出呢樣嘢咧？因為咧，講下啲網店嘢先。咁咧就係發生咗一單咧，就係呢個網上嗱，如果大家香港就用到維基多啦。咁如果內地咧，其實就好用一個叫做百度百科嘅， 係啊， 係啦，咁咧百度百科咧就有一場咧就呢個字眼或者個定義嘅爭奪戰，就寧波自發起嘅。咁點解咧？就發生咗呢單，其實你今次都有，就發生咗單嘢之後咧，咁百度百科一定有啲，咁大家一定有上去睇 PX 係咩㗎啦，大家有求知欲㗎嘛 ，OK？ 咁然後咧就發覺咧，唔知有一日之後咧就發覺本來有低毒嘅，就改做劇毒，係啦，即係本來個定義啊，呢樣嘢嘅低，即係低 本來劇毒係嘛？ 唔係，本來因為改太多啦 ，OK， 跟住咧 半个期读期读 系啦， 最后就变咗冇读， 半个钟改一次，搞足成日，唔系搞搞搞，点解咧？咁就有啲人 百度上边 系啦，百度百科，跟住咧就嗱，点解件事会搞大咗咧？就因为有啲人咧就开始啊牵涉一个学府，就系清华嘅化工同化学系，咁佢哋咁一开始有啲人就讲啦，喂。我係清華化工，而家唔係話即係唔係話大家即係點樣文明洶湧，我哋捍衞個事實，有毒就有毒，冇毒就冇毒，低毒就低毒咁樣，係啦。跟住然後佢話：喂，真係咩喎？真係唔係高毒嘅喎，根本上。咁就另一班，即係跟住有啲人就反應好大啦，就話。你要飲啊！仆街冇當， 唔係喎，唔係喎。其實可能真係每一日都飲緊 嘅。跟住嗱，即係因為太多留言啦，我即係你大家話咗個通就咁樣，而唔係我飲唔飲嘅問題咩？佢真係低毒啊嘛 ，OK。咁有人就話，有啲人就覆佢啦，就話唔係，即係話佢嘅毒素咧係低過乙醇。咁啊，喂，低乙醇都係酒精都有啦。咁做都冇事啦，你点会嗰个有事咁样？ 饮假酒有冇事咧？ 跟住咧 就假酒啊！ 有啲人就 话：，我唔识。 枉你系清华咩咩化工系啊？你一日饮十斤月醇俾我睇下。 喂，咁你难保真系打嗰条友兴起上嚟，真系走出嚟饮俾你睇喎。 系啦，跟住咧就显一个 月醇都系假， 就衍生一个清。咁咧之后宁波嗰只开始之后咧，咁今次又有啦，又喺度改，又系一清华嘅化工系啊，系出嚟搞，即系有个字眼争夺战咁样。即系呢啲就 系好搞。阿爺都係有一種聲音咯，就係話即係叫啲人唔好太擔心，就不斷強調呢隻嘢係冇毒。 但係通常你 話俾你聽， 就 話你肯定係有毒嘅。話俾你聽，我哋即係我哋做廠嘅人，即係其實冇乜塑料係冇毒嘅。 係啦。 OK， 同埋因為佢嗰、那個同埋你做一其實做個 PX 嗰個過程裏面咧，係會係需要排毒嘅。OK。即係會釋放好多污染物出嚟嘅，譬如包括會污染到個空氣啊，同埋污染到個水源，因為佢做嗰個過程係需要好多水嘅。但係呢個我就唔係好詳細，唔係好懂得去解釋啦。我就同埋咧就係咧，因為佢中間仲有過程咧，其實佢要將嗰啲 PX 咧將佢 crystallize 咗佢先嘅。咁然之後咧，再佢要再做一個 purify 嘅過程嘅。 淨化。 中文我真係唔係好識。 結晶化或者個淨化。 咁佢喺一個 crystallize 去到一個 purify 嘅。過程裏面咧，佢係需要用，佢係需要燃燒嘅。佢將佢燃燒咗之後咧，就將嗰啲 PX 到最後咧，係變到一啲好似液態咁嘅嘢，液態咁嘅嘢咧出嚟嘅，係一桶桶，成好似水咁樣嘅，無色嘅，但係有味嘅。系几香下嘅 ，OK， 索嘅真系，其实唔知会唔会可以要嚟，即系要嚟索下嘢都得噶。咁就 咩味嘅 吓？我好难认，你听真系好难认。 唔系咁可以睇下边啲嘢食。 其他 嘢， 一滴香。 咁佢就即系嗰个，所以咧，你喺嗰个燃烧嘅过程里边，其实系会造成好多空气污染啊，诸如此类咯。咁所以你即系我谂，即系茂名嘅人就会就系担心呢啲啦。即系譬如个空气嘅排放啊，所有呢啲嘢都即系都担心。所以今次就有嗰個反彈咯， 鬧大都鬧得幾大嘅，即係睇翻我哋喺即係微博嗰啲相啊，成啦。 聽只歌先啦，我哋 好啊， 休息一陣，繼續講下呢單嘢。 青春是道，情不自禁，燦爛的陽光，一生渴望翻山越嶺，透明的翅膀，迫不及待要在蔚藍天空里奔向。我爱爱，我爱心，我爱梦，梦中彼个人是心爱的你，给我不顾一切的勇气，我愿意用一世纪换一个你，用爱换一句约定，用尽生命换一场无悔的追寻，青春细心窥眼迷人回忆， 手一牵就成了世界。